突然他看见西蒙哈哈瓦穿着破烂的军装站在小河的对岸，正默默地看着自己。格鲁学喜出望外，马上站起来向对岸伸出双臂，想诉说着别后的苦难。可西蒙看见一个小孩跑到他的身边，心里既悲又愤，隔岸向格鲁雪索取当年赠送给他的十字架项链。格鲁雪受了屈辱，向对岸喊道：我永远是属于你的，请相信我，我还是原来的格鲁雪，孩子不是我的。他坚持西蒙走过河来，向他解释清楚所发生的一切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见一群孩子喊：来了大兵，把小米歇尔逮走了。格鲁雪顾不得西蒙哈哈瓦，丢下衣服拼命地追赶着孩子，并大声地喊：放下孩子，那是我的。铁甲兵带走了小米歇尔，不幸的格鲁雪